好啦，今日有另一套咧就犀利啊！呢套叫做《命运航班》，咁啊都系啲电视美剧啦。咁啊叫做咩话？原本叫做乜鬼话？咩 咩咩咩 咩咩咩咁样咯？咁啊咁其实系讲乜鬼嘢嘅咧？咁我觉得佢就有啲似啊，以前有一个即系又系嗰啲怪嘢嗰啲传说嘅。咁咧就话以前有啲客机啊，例如喺啲百慕达嗰啲度失咗踪嗰啲啦。不过有一次咧，就唔知佢已经失踪咗好多年噶咯，即系可能意思十年噶咯。咁突然间咧，佢出现翻喺某一个美国嘅机场，突然间话降落啊，要求。咁佢哋就冇得唔俾佢降落噶。咁佢就好奇怪，咦？呢个机点解会出现翻咧？都消失咗咁耐。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嗰、那个机嗰啲机师咧，就示意下面啲人咧唔好接近佢哋嘅。咁所以佢就经过加油之后咧，嗰架机就走咗嘅，即系佢起再起翻飞机就消失晒。佢竟然系咁嘅，咁而嗰时咧呢一个咁嘅所谓新闻啊，辗转喺啲唔同嘅报纸啊都有即系写过，当然喺啲无谓版啦，梗唔系头条啦。 系天天日报 嗰啲无谓版吓，唔知啊，即系总之都有讲过啦。当然都离唔开龙虎炮呢啲嘅吓，咁啊，即系总之喺好多地方都讲过一个咁样嘅传说。咁啊，亦都有人諗起呢個馬航客機啦，就好奇怪啦。 係啊， 都好容易諗起嘅，因為太咁近期。 唔止一次呢啲事件發生喺最近幾年又係咯。 都唔止嘅咁呢套戲主要個主線咧，都係講話有一日咧，呢架客機就係咁樣，但佢就唔係做咩嘅，佢係從主觀角度睇咧，嗰班主角咧係冇覺得有嘢怪，佢就係中間遇過一個風暴咁嘅，突然間嘣， 氣流咁樣， 係 啦，氣流咁啦，咁啊突然間啲燈又熄咗着翻咁嘅咧，其實都冇乜點嘅。 行過南秋嘅事啊，搭飛機係呢、這個。 係啦，即係呢個係大家可能都遇過搭飛機。佢就比較勁啲嘅，即係佢又勁啲嘅，係啦，佢比較係。 我係。 哇！你試過添啊？係。 你嗰啲氧氣都跌 下 落嚟，好 試過啊！喂，唔係啩？呢個跌 曬好似係咪？真係好驚，佢都未喎。 係好驚㗎。係，當然係。咁佢呢個都未到呢個程度。 驚嘅程度咧，你驚到唔識驚啊！其實 係， 你都覺得。 因為嗰刻咧，你係應對。 其實你冇辦法 㗎，已經係。你係諗點應對啊？到底我應該係呆路啊，定點樣會？ 都冇啊！你反應唔到嘅，其實 係。反應唔到。係。 我冇嘅，佢直大叫啊，会好惊。其实你咩都冇做到，其实咩都冇做到嘅，其实系。 吓，即系佢做唔到嘢啊嘛，你又唔系可以开个门跳出去又唔得系嘛？ 你真系坐喺度嘅啫，其实。都冇嘢做到， 係因為可能又發生得太突然嗱，咁佢又未至於跌出去罩嚟，佢都冇，所以大家諗下咧，其實都係一個 佢都會 係啦，但佢真係好似遇到一個氣流咁咯，就係咁啦。咁大家都覺得冇嘢嘅，咁啊降落咗先，突然間發覺咧，點解有啲差佬啊啲咁圍住你又唔俾我哋走嘅咧？跟住佢後屘個差人同佢講：你哋已經消失咗五年，即係佢係唔知係2013年係嘛？佢話係2018年啦，咁 喺2013年嘅4月，跟住之後就去到嗰度落機嘅時候就係2018年嘅11月， 即係總之係三年零唔知幾多月啦，都嚟四年啦， 五年零 五年五年五年 幾啊？ 五年零幾多月，即係就嚟六年都唔 夠講。嗰啲咁大約五年 啦，唔好理佢啦，總之超過五年。佢話咧喺潛水已經當咗佢哋嘅死亡啊， 係。 咁 正常都 係，咁初初就唔俾佢哋走，咁但係後屘又唔發覺到佢哋有咩奇怪啊，或者乜嘢，咁最奇怪就係佢哋冇老過咯，即係啲細路仔都冇大過啊嘛，咁係 啊， 咁結果就留低曬啲行李，留低啲有啲個機就喺度檢查啲人，你冇辦法唔俾佢走㗎，始終係咪先？咁啊翻屋企，咁啊，但係佢就主要個主線就擺喺啊女主角嗰家人嗰度嘅，暫時第一集。咁女主角初初都唔知佢咩人嚟，佢冇講喎。但係後屘就話原來佢係女警嚟嘅。嗱，我最唔中意呢一個 point 嘅，係 OK。初初佢好似普正常人幫人咁嘅啫嘛。咁亦都有個男朋友，本來話就嚟結婚咁。咁佢好得意嘅，佢就話咧初初佢哋本來咧就係搭同一部機，咁就嗰架就係咪828號客機係嘛？ 佢哋搭咗搭咗828。 佢搭上咗 八二八先嗱，我唔記得嚇。 咪搭咗個班。 佢公布嗰陣咧，佢係話828客機，如有冇人肯讓個位出嚟嘅，咁似乎係佢原本個班嚟嘅。嗱，唔好理佢先， 總之 佢原本係冇錯啦，佢就係見話咦有400蚊獎金咁樣， 咁同埋睇都只不過係搭下一班啫嘛，又唔係做乜咁啊？喂，咁你哋行先啦，我哋幾個留低咁樣，即係佢成家好多人嘅，咁佢成家其他嘅成員一齊去旅行，咁啊成家就話翻去先啦，哎，有幾個鐘頭見咁，咁佢就留低咗就邊個就女主角同佢阿哥同埋佢阿哥嗰個就嚟死嘅仔，佢有小朋友細路仔咯， 係個仔 係啦，有爆血病，咁啊就話其實佢已經得翻整個月病，咁但係佢又冇乜點喎，佢仲再旅行喎，最奇怪就係 可能佢哋覺得最後一次旅行啦，其實呢啲嘢 可能係啊，咁即我意思點解佢唔係喺病院？既然佢得翻咁少人， 可能都好舊，因為佢 係啊，唔知啦。總之佢就話佢咁，所以佢嗰個爸爸咧，即係嗰個女主角哥，就全程都不斷喺度坐喺度撳電腦，想睇下有啲乜嘢，即係揾啲資料咁啦嚇。咁其實仲有啊，咁呢個細路仔係有個 twin 嘅姊妹嘅。即唔知係咩咧？佢個 sister 啫，佢唔英文分唔到啦。 係， 咁又一樣大嘅。系啦，咁佢就嗰、那个就跟咗，即系正常嘅嗰家人就飞咗先，跟佢就留后就得个细路仔同埋个爸爸同埋个即系个女仔啦，得咁多啫，系啦。咁跟住同机佢就都有辗转影下啲人，但系就冇乜点讲得好清楚。咁主要都系有一个女嘅医生，咁好奸嘅啫。就唔知話，哎呀，我冇曬啦啲 research， 咁佢即係架機即係震完之後咧，佢話冇曬壞曬，所有嘅電子嘢都電話打唔到，啲機都壞曬。咁佢就話即係好似 screw up 咗嗰啲。咁初你覺得佢唔緊要咁啊，你覺得點解啲乘客喺度 complain 嘅啫？後屘就好緊要。咁對於佢落出嚟之後咧，就講佢哋啲生活啦。咁你覺得哇，即係又係嗰時咧嗰套咧叫4400啊，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啊？ 有印象。 我冇睇過。 嗰套咧佢就話喺歷史上咧，即係類似都係喺唔同嘅。情況啦，白霧大又好，咩又被或者俾外星人捉咗好，咁嗰啲人咧就突然間翻翻曬嚟，咁啊總數咧有4400嘅，係咪咁啊？ 冇話咁多， 唔係佢點解4400就係講嗰啲人啊嘛？係 啊， 咁後邊咧就逐啲逐個講，咁就講佢哋咧翻翻嚟之後嘅生活，咁其實佢主要講佢哋翻翻嚟之後嘅生活嘅啫，咁但係即係嗰啲人咧，佢走得耐好多嘅。即係佢唔見咗，即係唔止十年啦，有啲成好似中世紀咁嘅，咁就講緊佢哋點樣即係適應翻啊，或者嗰啲都篤叫現代，但係你走十年其實都走好遠噶嘛，咁每個翻嚟又點啊？咁佢講嗰啲就即係如果淨係講呢啲，就頗悶嘅事實上嚇。咁我初都擔心話呢套劇會唔會就係都係做翻啲嘢。 我都擔心係咁，但 係好大佢又唔係走咗好耐啊嘛，咁你唔會話？幾年後有好大變化㗎，即係我心諗，但其實佢好大變化㗎。咁啊，從個女主角嘅角度睇啦，咁包括咩咧？包括就係原來佢媽已經死咗啦。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宣布咗佢哋死亡啊，佢以為佢哋真係死咗，咁佢就唔知傷心過度定咩？佢冇解釋啦。佢總之爸爸就話，總之佢病，跟住佢就走咗。係，咁啊，唯一咧就留低咗一句説話咧，就係佢臨上機之前咧，佢就同佢講過一句嘢係聖經嚟嘅。咁個女主角話：我好唔信好耐啦咁咁就係嚟自係咪話羅馬書咧？我冇記錯啦，係咪？係 啦。 呢個係咪就8:28係嘛？係 啊， 即係佢抽咗一句出嚟就係呢個咩 ？All things that work together for good 啊嘛，即係其實就係所有嘅嘢咧，原來都係為咗一個好嘅目的而發生嘅。咁就咁呢個其實是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即係信仰信念嚟㗎，即係就係話其實有即係個宗教其實都係幫你面對苦難嘅啫，即係佢個概念都係話俾你聽啦。你今日就算遇到乜嘢唔好啊，即係幾衰都好啦嚇，即係屋企人死曬，你仲有埋絕症啊，跟住老婆走佬咁乜都齊都好啦，即係約伯記講啦。其實咧係個神專登安排俾你要承受後來更大嘅事㗎嘛。即係佢好強調呢樣嘢嘅喺呢個信呢、這個耶教裏邊啦。咁所以佢呢句嘢就包含咗呢個好緊要嘅意思喺度。咁當然個女主角覺得 bullshit 啦，係咪先？即係我一翻嚟，我屋企人又死咗啦。跟住咧，佢間屋又冇咗喎，唔知佢係咪真係斷咗供啊？可能佢冇詳細解釋，所以佢哋話咧，佢幫唔到佢 keep 到間屋，所以佢又冇屋住。跟住咧，以為揾翻條仔啦，嗰個未即爭啲同佢結婚，點知佢唔肯聽個電話，亦都冇嚟。點解咧？原來已經結咗婚。 閨蜜結咗婚。 仲係啦，同佢個 best friend 喎，同佢自己個 best friend 結咗婚。 係啊。 咁其實你對佢嚟講，好 personal 嚟講，好大打擊嘅，即係佢我行開幾年啫喎，咁但係佢話冇辦法啦，因為啲人當佢死咗嘛。係 啊。 你唔係真係以為佢淨係走咗嘛？啲人淨當佢成機人死咗，咁、 啊、 人哋會 move on， 咁你冇得講㗎，係咪先？咁呢樣嘢都牽涉到後屘慢慢揭開，其他人都係啦，原來佢哥個老婆都係 本嚟以為係好好啊 係啦， 冇乜問題啊。 係啦，因為佢等等佢或者點樣幫佢守住頭家，但係原來佢都係有腦嘅。 係啊。 仲要咧，原來佢嗰個女啊， 女都知道嘅。 佢個女反而醫好咗添，而家仲打波啊。咁個人又大個咗，變咗已經係 teenager， 本嚟細路女。咁又、那個細路仔都接受唔到喎，明明同佢一樣大，就因為變咗大姐姐咁。 係啊。 咁後屘見到佢成走嘅，本來細個 見到佢即係行親咁 啊，一齊玩㗎，咁佢就走開咗。咁變咗佢對佢呢幾個人嚟講咧，原來都係有各自嘅衝擊，但係女主角講得比較多嘅。咁同埋呢啲都唔緊要喎，我以為呢啲就係啊，講呢啲即係 唔同嘅嘢。 唔係，原來呢個都未係個古仔嘅正式古仔。正式古仔 後邊啊， 就話佢哋經過呢件事咧，原來係有一啲唔知係超能力定唔知乜嘢嚟嘅。總之佢聽到心裏邊有把聲。嗱，你哋咁理解，但我唔係咁理解嘅。 哦，明白。 即係佢哋咧會有啲好似新類型人咁嘅，即係佢會突然一把聲同佢講，佢坐緊巴士咁，突然一把聲同佢講，喂，開慢啲咁。咁點解把聲同佢？佢自己嚟喎，把聲佢自己認得，佢自己嚟喎。我初以為佢媽，可能佢新類型人啊，聽到啲死人同佢講嘢，阿娜娜同佢講嘢，阿娜娜同阿寶佢唔係，原來佢話係佢自己把聲嚟嘅。 系， 咁就唔知做咩会讲嘢咧，提醒佢自己嘅。咁咧，你唔理佢啦，初佢梗系唔理噶。但系佢跟住就会好辛苦嘅，越嚟好似会头痛嘅。咁佢就唯有嗌到嗰个巴士司机肯杀制。咁就原来就啱啱因为有个细路仔冲出马路。咁嗰次系第一次嚟嘅。咁其实咧，跟住都系得第二次嘅。第二次就跑步行过，即系一个工厂定唔知咩咁样。咁啊见到有两只狗就喺度乱咁吠嘅，嗰啲恶犬啊。內有惡犬咁樣，咁有個鐵閘咁，嗰樣係亂吠，哇！係人都行開添啦。咁但係打一聲，突然間同佢講你要放咗佢哋出嚟咁喎。哇！直情當佢冇到啦，即刻行大啲添啦，大佬放佢出嚟，真係放狗咬你，大佬。 係啊。 咁啊唔理，但唔理都唔得噶喎。然後跟住佢翻到屋企成瞓覺啊，哇！突然間都會扎醒嘅，嗰一聲又嚟啦，又叫你要放咗佢哋咁啊。咁佢冇辦法，咁就唯有都要。留夜翻个仓度咧，咁啊谂住睇下点样啦，最紧系翻去睇下。点知咧，佢嗰个阿哥揸架车走嚟喎，佢话咦，做咩你又嚟做咩？佢话其实佢都系咁。佢同阿哥之前有讲，佢阿哥唔认喎，佢话我，咁点知原来佢都有，佢都系咁，佢都有把声叫佢，都系叫翻佢要放嚟。咁佢就攞咗个钳就剪咗嗰个铁头嘅链，叫佢就放嘅。点知第二日咧？就原來俾人閉路電視影到啊！咁佢嗰個所謂以前嘅未婚夫，即係而家同佢個 best friend 結咗婚，其實佢都係差人嚟嘅。頭先我講過啦，個女主角其實本來係女警，當然而家平咗職㗎啦。咁嗰個仲撈緊，仲做咗 detective 嘅。咁佢就話：你做乜嘢啊？你咪專登想引我注意？佢話：我好得閒引你注意啊，大佬。所以佢解釋唔到俾佢聽，做乜佢咁？佢話：咁冇辦法啦。咁你想唔想保住個位啊？你本來都仲有啲文職，大佬你咁搞埋啲咁嘅嘢，分分鐘冇得撈喎。不如你同我 依家都做緊文職啊！ 一齊翻係啦，俾人笨咗，一齊翻去同人哋個主人道下歉，係嘛？扮翻嚟搞咁。就當希望人哋唔好告你啦， 咁樣 就 解咁樣又攞嚟攞去。 佢去到咧，即係嗰兩個人都好似冇嘢咁喎，都係一個工廠咁樣整緊嘢，咁佢一個人。咁但係咧把聲又嚟啦，把聲嚟咧叫佢哋又要放咗佢哋咁。咁跟住佢就跟住去咧，但係嗰兩隻狗唔知好識性喎，可能因為佢放過去，佢就對好好喎。嗰兩隻狗見得冇亂吠，嗰兩隻狗只佢仲守喺一個奇怪嘅地方，唔知點解唔走。好似想話俾佢知咁樣嘅，咁結果咧，佢喺嗰度咧就救咗啊！嗱，佢初都唔想入去，咁但系咧，佢把聲又嚟啦，又叫佢要放佢哋，跟住佢就諗起佢阿媽嗰句所謂我最後嗰句説話，就係話所有嘢發生其實都係為咗有目的啊！跟住佢就諗起，佢就睇到個門牌，咦？點解又係828嘅咧？佢諗起個飛機嗰時嘅 number 又係828。咁佢嗰原來嗰句佢阿媽成日講嘅嘢就係、是、呢個羅馬書8:28，咁佢就原來啲係好似想 好似樣樣嘢都有安排咁嘅，其實係 係啊， 有共識咁嘅，咁即係話咦，咁即係呢個地方唔係話咁簡單，佢叫佢走入去，叫佢就跟住嗰兩隻狗就揾到咗一個倉，就打爛咗個鎖，咁嗰個人都喺度嘅，喂你冇搞啊，搞咩咧咁？咁佢打咗見到兩個咧，俾人捉咗嘅女仔，原來根本呢條友咧就係佢一路，即係佢嗰個所謂 查緊個綁匪， 救未婚夫咧，查緊嗰個綁匪，原來佢就係佢，咁結果就無端端好似屎不撞棍破呢單案，咁結果個阿頭 話：， 你好嘢，有得復職啊你咁，咁樣係咁樣，咁但係呢個都未係最後結局，最後結局咧。 佢就同個阿哥，佢就去咗個教堂度問個神父啊，即係佢話係咁。咁佢問，咁嗰啲佢睇翻嗰句嘢，原來前文後理喎，即係唔係咁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喎。佢就話原來呢啲嘢咧係 for 邊個 good 咧，就係為咗呢啲被選嘅人嘅去做嘅。咁咩係被選中嘅人？咁佢就覺得係講緊佢哋啊。 嗯。咁嗰班客搭咗嗰班客機嘅人。 但係佢哥咧又無端端再出現喺教堂，佢話你做咩又嚟啊？咁佢話佢唔知，但係佢知道佢喺度。咁佢就話呢成班人佢就話冇理由得我哋兩個係咁嘅。結果呢佢就再影就原來每一個喺個客機上面佢唔識㗎嘛，其實本來嗰啲。 係啊係啊。 嘅人呢都開始即係原來佢都有突然間有個感應嘅，即係成班變曬身裏面人咁。跟住呢所有人都不約而同之下呢返返去個客機嗰度。個個係啊，佢哋嗰個封鎖咗嗰個位嗰度。跟住企喺度睇睇下呢，即係突然間唔知點解個個都嚟曬喎客機啲人。咁跟住就睇住阿飛無端端爆炸現場，唔知咩事。咁呢套就係呢套劇啦。咁所以其實咧， 係 我覺得佢個劇力咧，其實係得嘅。 係冇錯。 我分分都覺得好似幾好睇 係 嘛？ 我覺得就係頭先仲有一樣咧，就係佢哋嗰班人即係乘客好似冇聯繫咁。其實喺呢一度咧，佢就安排咗嗰、那個開頭你講到嗰個女醫 生 啊。其實 係啦係啦， 呢一家人嗰個有絕症嗰個仔仔。 系 有拉楞嘅，因为佢原来佢系发明一种新嘅疗法，可以医佢嗰个病。咁而呢个仔仔咧，因为本来都得翻好短命噶啦，系因为呢件事，但系因为呢件事咧，嗰、那个疗法就成熟咗，反而就令到佢有机会能够痊愈嘅系。咁呢个都系嗰个女医生觉得系有嘢安排紧啊，其实 系。即係當時五年前咧，呢、這個只係純理論嚟嘅啫。咁但係因為佢原來咧係之前已經成功 send 咗呢個嘢出去啊。佢以為冇咗嘅，咁但係原來成功 send， 佢話如果呢個療法已經喺呢五年裏面咧，已經變咗做一個，即係已經係做緊實驗，已經好多人，成日有好多人已經好翻嚟，因為呢、這個係啦，已經係成熟咗，而家仲係諗住賣出去係一個好大揾好多錢，但呢個正就係個問題，所以佢咧唔肯收呢一個細路仔個證，因為佢話佢個證咧係延遲咗五年，但係呢個女仔話佢邊有延遲五年啫，佢咪同我一樣直接係跳咗過嚟啫嘛，佢個證係好 fresh 嘅喎，咁但係佢哋因為話我唔想影響嗰個 result， 因為暫時咧 痊愈率 係啦，因為我哋而家暫時個 record 好好啊，佢話如果呢一刻我哋出咗咩嘢，我哋成個 project 就會 score 啦，咁佢嗰個 partner 淨係諗錢。咁但係呢個女醫生就因為佢經歷過呢件事佢認為咧係佢係啊，佢就係有個使命咧，要可能要救翻呢個細路仔。咁嗱，咁變咗佢係呢度已經額外多咗呢一條線去講。咁同埋咧呢一條線就令到嗰個阿哥，即係你當其實係嗰條線啦。佢就個老婆咧，你以為佢初就係佢哋唔喺度幫你擔起台，後悔，佢就同佢講話，其實我有嘢隱瞞咗你，但我估都估到佢其實有男人嘅， 一定係 啦。佢唔睇住佢個手機嘅時候，你知咩事啊？ 係啊，估都估到呢一隻跡象㗎啦，係佢老公咁都 feel 唔到頂綠帽咧，就佢真係嘟嘟地啊！咁連個女都知㗎，原來佢個女根本就 知道，可能我哋個關係根本就公開嘅。只不 過嗰龍哥遮遮掩掩先嘅， 因為佢哋翻咗嚟，佢唔想傷害佢哋，所以佢先會講嘅啫。 係啊係啊， 可能呢幾年的確係另一個男人照顧咗佢哋家庭，如果唔係點可能啫？係咪先？ 係， 但係你唔好話人哋唔係壞人嚟嘅喎， 唔係壞人咁又， 人真係以為你哋死咗噶嘛？人哋唔 係啊，冇錯啊， 唔係嚟搞你老婆啊嘛，係咪？ 係啊。 咁但係變咗有啲咁嘅後面有少少咁嘅故事，咁佢就同我老婆講係因為你，所以我哋先會坐遲一班機，所以個仔先要得救，係因為你。佢老婆話唔係，係應該有樣比我哋更加大嘅嘢。咁你估佢講咩？你覺得係外星人？ 上帝 應該係講上帝啦，即係其實所以我點解話呢套其實係一套福音劇嚟㗎？呢套其實係一套福音劇嚟㗎。 哇！如果以福音劇嚟講，佢高好多，高過嗰啲港產嗰啲 嘅 百萬嗰啲啊！ 你有冇同林志樂嚟嗰啲嚟比啊？佢唔係高過嗰啲，嗰啲就梗係高過啦。佢係高過咧，之前下下玩地題玩咗幾套啦，你記唔記得？ 系， 即系嗰啲咧就直接用一个宗教现象，人哋一睇已经觉得系福音剧，唔睇噶嘛。你福音剧第一件就系你要隐藏嘅福音剧， 系， 冇错。 你一埋嚟就讲耶稣，啲人就转台噶啦。 撒旦啊， 仲得鬼人睇你咩？你講嘢。 但係你佛教又唔怕喎，你可以無間道做戲名㗎 ，OK？ 係。或者大隻佬咁一嚟就只有葉徐生啲人又唔怕，但你講耶穌最怕一埋嚟就耶穌，咁佢就走㗎啦。咁你要諗下點樣整一個古仔，而佢會衰落去，而睇完佢會。哦，佢 get 到個道理咧，咁你先係叫高嘅，咁 係 嗰啲咩賭神之神嗰啲就真係太低啦， 笑片嚟㗎呢套真係， 係、哎、你講係笑片嚟㗎，我哋係無法歸類啊呢套戲，我啊覺得係特攝片嚟㗎，因為最尾咁樣飛落街都唔死，一定有行人超人接住佢咯。 明白， 即係佢唔係福音，佢最尾遇到嗰個係行人超人，唔係上帝係。 哦，原来超人片， 超人片嚟嘅，我觉得嗰度系系李子雄嗰个角色，当然系一个邪恶嘅外星人啦，我认为。 哦，明白，恶党首领。 唔系，即系嗰啲，唔系你睇行得真系冇恶党噶。 哦，系啊。 都系嗰啲邪恶星人嗰啲化身嘅嘢嚟嘅，我觉得似呢样嘢多啲嘅。佢因为跳楼下突然间自己变咗身子，唔知啊嘛。阿香是跳楼变身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嗯、 是当他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变身的。 哦。 最初那时候是这样的，他后来才可以控制到，他最初控制不到的，所以他次次变身呢要自杀的。即是他是通过自杀来变身的，你有想过这件事？ 我想过。 非常特别的设定。最初他有危险，最初他有危险。所以 真 係阿香咧， 係 真 係 好講錯名阿香嘅，真係要香先。 真係要香， 真 係 要香嘅。佢次次都係俾啲怪獸一嘢拍佢架機度啊，跟住就會閃光嘅，佢就會變成行緊出嚟嘅。唔係，但係我好中意呢個設定喎，我中意過呢個設定多過佢即係攞支嘢出嚟變過。 嗯。 我覺得行緊出嚟需要變身氣係多餘嘅，對我嚟講。 嗯。 係最型就唔使啊。係。 嗯。 係啊 ，anyway， 咁但係呢個係唯一一個唔使用變身氣變身嘅超人啊，就係、是、阿香。因為咁樣都唔得嘅，喺商業上你冇嘢賣啊嘛，你賣咩啫？ 係 冇變身器咁，我有咩商品啊？咁其他超人就為咗 滿足佢，有嘢賣下咯。 即係啱，好似嗰時都好似冇出過。 都有嘅，都有出過，有出過嘅其實。 冇錯，都有啲好簡單嘅啲豆仔玩具啦。 都有嘅。 係咯係咯，都有嘅係。唔係佢變咗支矛咁咯，即係佢變咗唯有出啲武器咁樣咯，因為冇咗變身器。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但係你而家就唔得㗎啦，而家好煩㗎嘛，而家要碌卡又要剩，係嘛？ 即係你買咗幾廿樣嘢之後，你仲要買好多嘢㗎嘛，其實。 係啦，冇錯啦。而家個變身本身變唔到身嘅，仲要不斷買佢嗰啲卡啊、嗰啲嘢啊咁啊，哇！煩到你唔好。 係啦。 係啊。變身難揾出人係一件好唔簡單嘅事嚟嘅。 係。 咁賭神之神應該攞副 pair 出嚟變身啊嘛，輕先咁啊攞副 pair 出嚟，都變咗阿邊個啊？ 阿王傑，係咪啊？李子豪 啊？王傑變咗佢就係阿邊個啊？呢個用 pair 牌變㗎嗰時。 蒙面超人劍啊！ 係劍係攞副 pair 出嚟，紅花筍咁變身啊！ 紅花筍 係嘛？變身係要攞到嗰副牌。即係嗰個組合先可以變身啊！即係出招啊！ 咁係咪學阿星爺講嘅各位觀眾？ 直情係啊！大條豬咁，四條英就可以出拉拉機啦！係嘛？ 係啊！ 係咪咁？ 可能係。 不過可惜佢嗰套嘢唔係講澳門啦，我嘥咗啦，真係劍啦。 嗯。 係咯。OK，anyway， 嚇咁啊咁啊嚇。好。 係啊。 咁呢套講得點啊？你認唔認同我講完之後，你覺得係一個福音劇咧？ 你講完之後就我認同喎，我認同係嘅。 有似啊，真係。 但係佢究竟實整個幕後擺佈嗰個人係上帝啊，定係外星人啊，定係政府咧？佢就未講嘅，其實。 佢未講，佢實質套劇未講，但係咧好難用外星人嚟去解釋，因為咧 佢 啲牽涉到嘅嘢已經超過咗科技可以做到啊。 系， 佢系好 spiritual 嘅，而家佢个表达咧，即系佢点去八二八呢啲系相关，你其实你解释唔到嘅。 系啊系啊，呢样嘢系好奇怪嘅， 其实佢系。好奇怪。 除非我夹硬谂条桥佢啊，其实佢系另一个平行世界自己提佢嘅。 嗯。 即系可能佢有另一个世界咧，就系佢哋冇坐上嗰架机嘅。 嗯。 系。 咁佢而家发生嘅嘢咧，系全部都系唔系咁样嘅。咁但係因為佢已經知道咗嗰個結果咧，佢即係佢心敲啊，佢自己同自己講嘢。 咁但係呢個咧， 但呢個都唔係解釋佢哋消失咗五年嗰個原因啊嘛，其實。 哦，咁呢個當然嗰個只係一個超常現象啦。 嗱，呢個只可以解釋咗點解佢哋有嗰種幻聽。 唔係，即係我話如果佢要 keep 住係玩玩科幻，佢可以咁樣講嘅，即係其實中間唔係有。有神有嗰啲嘢係一個平衡宇宙嘅嘢，咁你可以咁樣去講喎。 五年都要解釋㗎，其實佢都要。 啊，冇得解釋啦，嗰個咪白霧彈咯。 哦，即係真係去咗另一個平行宇宙。 佢有個時空嘅頂，或者一個時空嘅，係啦，呢個穿過咗一樣嘢，而佢咪製造咗一個平衡，一個唔同咗嘅歷史啊嘛。 嗯。 咁但係佢深敲亦都可以同佢自己另一個平衡宇宙自己通到信啊，即係或者佢自己可以收到佢一啲嘅信息啊。咁佢咪咁咪可以解釋到而家呢啲現象咯？即係我夾硬幫佢作翻一個科幻嘅，即係落去啦。如果佢原來唔係講上帝嘅話就 係可以。 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坊間咧，即係坊間意思即係暫時喺嗰啲 download 網咧，下邊啲人回覆咧，佢哋對佢講咁多聖經啊，講咁多啲嘢，即係佢哋都睇得出，佢哋好厭惡。 點解咧？其實有冇解釋咧？ 啊，咁中國人啊，除非你係信徒咧，唔係一般都幾憎講聖經嘅。 我又覺得幾有趣喎、啊，其實 係。即係我講一般人啫，即係佢哋其實都幾唔中意，即係講耶穌呢樣嘢嘅。 哦，佢又唔係宣揚啲乜嘢，就算係，咁我覺得個劇情好睇，咁我都覺得。 唔係話就算啦，就算基督徒啊，中國人啊，我哋解釋翻 BBS 係中間佢嗰啲宗教的隱喻啊，係佢哋都唔中意喎。 哦，咁樣嘅， 哦， 係 啊， 哦，嗯，咁奇怪 啊！即係你講耶穌，咪直接講聖經咯，揾個牧師講到咯，唔使拍套戲嚟講呢啲嘢㗎。你唔知嘅咩？好多人唔中意㗎，係啊，好多教徒都唔中意添。 可能我識得嘅教徒 係 好少啊，所以我又唔係好。 嗯，咁睇下你識正啲係乜嘢咯？即係有啲其實好保守嘅，即係佢哋本身咧對流行文化成係有。好有反感，好有偏見，係抗拒，所以甚至有啲 用第二個形式解釋俾佢聽，佢都覺得唔中意嘅。其實有啲係咪咁樣？ 唔中意，佢覺得講耶穌咪直接同講耶穌咪 咯。本聖經照讀咧。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係啦，你直接同佢講耶穌，講我介紹個信仰咪得，你唔使拍到戲。 我做唔到朋友啊，所以我唔識啦，所以。 我識嗰啲又冇呢啲咁奇怪㗎喎。 咁因為 幾 耐嘛，其實係。 即係你，我唔係講緊朋友，即係我知，即係你知道有啲咩人，有啲咩言論 咧。但係，如果 係即係呢啲人，當然我都唔會係我嘅朋友啦。但係即係意思，即係識佢可以係敵人嚟㗎嘛？你明唔明啊？ 我明 白。 係。即係嗰啲可以直情係你最大嘅敵人啊嘛。係咯，咁都係識㗎。你唔通你唔識你啲對頭嘅咩？係咯，係咯。即阿寶同馬丹好熟㗎，即係有時最了解你嘅係你敵人嘛，唔係你啲朋友嘛。 古龍講嘅呢句， 唔係真嘅呢個事實嚟嘅，因為佢要不斷諗點樣打敗你嘅時候，佢一定會好熟悉你嘅所有嘅嘢，即係唔係淨係弱點嘅。即係嗱 ，Terminator 都講㗎，佢話佢有齊人類嘅，即係所有嘅，即係嗰啲構造嘅翻嚟啊嘛。 嗯。 所以佢識醫人㗎嘛。 係。 咁啊 ，Sarah Connor 咪話咯，咁係咪方便啲你平時殺人？佢話 yes。 嗯。 咁係啊，對佢嚟講，當然佢需要知道曬所有人體嘅構造，因為咁的確你係會即係更有咁樣去更有效咁做到刺殺啦，係咪？ 冇錯。 係咯。咁咪就係因為佢係殺手機械人，佢更加對人類嘅構造係一定要有自認識噶嘛。係。嗯，咪就係咁咯。咁係 make sense 喎呢件事。係。 係 啊。咁所以你唔使話嗰啲係朋友嚟嘅，朋友就即總之佢，我就知道有好多呢啲其實幾抗拒咧，即甚至乎有啲覺得使乜有福音流行曲啦，使乜有呢、這個即拍啲咩福音電影啫，係 嗯， 點解你唔直接逼佢翻嚟聽道咪得？ 我識得有個牧，我識得有個牧師，佢又非常之中意睇甄子丹啫，我識得係咯咁。系咯，呢啲又可以噶，冇问题噶。我识得嗰啲，就算牧师都系可以咁样。 你平时咧，好多时你啲星期日佢哋讲嗰啲，即系你过嚟嘅日都系讲啲，即系好闷。有时佢哋都会用电影作为一个开头嘅一个切入点噶。 系啊， 即系你嗰啲咪正常啲咯。但系有啲佢哋好憎流文化嘅，即系佢认为所有嘅流文化都系地狱嘅火嚟嘅。 哦， 即系所有嘅流行曲一定系情欲歌嚟噶嘛。即系你啲咩妖女想要沟着 bad boy 嗰啲啦，系咪？咁你啲嗰啲咁，即系全部都系，同埋所有嘅 跳舞啊，跳舞係一種性嘅暗示嚟噶嘛，即係佢哋認為。 嗯。 咁所以咧，就開電視咧，就只適宜咧，只係睇新聞報告同天氣報告嘅啫。 哇！ 你冇聽過呢啲咩？冇聽過呢啲咩？ 我未見過呢啲嘢 L 啊，我身邊真係、 哦， 我冇啲嘢 L 喺我身邊嘅，我識得嗰啲全部係正常人啊，不過有信仰嘅正常人咋。 係，哦咁香港嗰啲就丫丫烏啲嘅多嘅，係啦。 係。 即係講埋粗口嘅都唔少，係啦，我都聽好多。 係。 咁但係你有一班係好即係。好都即係好，其實我都唔知嗰啲叫乜嘢啦，係我唔知嗰啲叫咩，我又唔 理地啊， 唔知啊唔知，即係總之佢哋覺得所有嘅即係佢所有嘅世界所有嘢都係 evil 嘅，佢哋認為。 嗯。冇計、嗯、啊！ 即係我哋講，我覺得嗰啲已經其實唔係信真耶穌嗰啲邪教嚟嘅。 係啊。 好嘅 ，anyway。咁啊。咁所以變咗用呢個角度去解釋呢一套電視劇，其實是正常喎，因為呢套電視劇自己講咗好多聖經㗎嘛。 因為佢由頭到尾帶出嘅信息都係， 係啊。咁不過咧，佢係咪真係同你講聖經咧？定其實佢係一個平行宇宙嘅自己 咧？ 定佢玩緊乜嘢咧？定係真係外星人咧？ 第一集係咁咧，第二集又唔係咧，會唔會 定係一個政府後面又搞緊啲乜嘢廢城實驗咧？咁嗱，你咪睇落去咯。 咁 係咪？ 但係之後咧，其實佢嚟講，我覺得就幾好睇嘅。 嗱，我就估啊，之後咧，佢都係用緊佢呢啲能力咧去破案嘅啫。 咁一定有噶啦，你一條 佢只係一套查案劇嚟嘅，我睇佢第一集嚟講。 係。 嗱，其實咧，我唔係好中意呢套劇咧，係咁樣串連咗呢樣嘢嘅。 係。 嗯。即係你話咧，佢之後有某啲案件可以因為通過呢個能力去破到。都 OK 嘅，咁但係佢唔需要話個女主角就係一個女警嚟嘅，我覺得呢個咧真係太過俗套啊！呢一個設定係 冇錯，可能佢用女警係方便佢去做一啲嘢。 嗱，如果你話佢嗰個舊男朋友係警察，咁仲唔夠咩？ 啊，都得，係啊， 咪佢本身已經係啦，咁你仲使唔使話埋佢都係女警咧？咁使唔使佢成家都其實係警察咧？ 人 使乜？你平時神探加你兩，你都係一個科學家加個女警就夠啦。 係啊， 你其他啲都係㗎。通常個男主角就唔知點解係反而係無厘頭啦，魔術師啊、捉棋啊、唔知咩人啊咁，佢跟住搭一個女警咪得咯。喂，你唔需要直接佢係警察嘅都嗱呢樣呢一設定上呢下嘢熟套咗嘅，我覺得係。 係 就係咁啫。咁同埋如果以後都係利用翻佢呢個能力而去。破案咧，而家案又系啲普通案嚟嘅啫，点解嚟啫？ 如果佢破嗰单案系同呢一单韩基同埋佢个乘客有关，我啊觉得冇问题嘅。但如果你破啲无厘头案咧，咁我都 佢而家就系无厘头案啊嘛，就系、是、一单唔关事， 第一单嘅无厘头。 呢单可能因为想显示佢嘅能力啫，其实系。 嗱，我就觉得以后都系咁嘅，你信唔信？ 我就睇多兩集咧，我就覺得未 睇多兩集先啦。我就睇佢個套路咧，就只不過佢想俾一個開始，咁嘅咧其實之後就繼續用呢啲能力去破案咯。即係可能佢兩條線嘅，即係又會擺翻一件即係 案就一定會繼續破㗎啦。但 係 我希望佢破嗰啲案係同佢嗰件事 有關。我覺得佢會雙線嘅，我會覺得佢咧係會講佢個航班相關啲嘢之餘咧，仲會係破一啲唔關事嘅案嘅。我覺得佢似係咁嘅。 系， 咁、你咪睇落去咯。我就覺得佢個套路咧，第一集已經定咗啦。 系， 咁啊，大家睇啦，系啦。咁佢好得意咧，呢套嘢佢用啲角啲演員咧就嗱，我冇真係查過，唔知你有冇查過佢做過啲咩嘅？ 我都冇啊。 係啊，你有冇 Wiki 咧？有你撳下，都係有冇發覺個女主角做咩？ 女主角我反而發覺嗰個未婚夫係之前就做過做過綠箭俠，都有出現過嘅， 佢、 係 都做過某 啲角色，所以叫 Wildcat 啊，佢個名係 Wildcat， 即係你意思係佢哋所有人嘅師傅嚟喎 ，Wildcat 就係、是。係 啊，佢 係 做嗰個角色㗎，佢係。係 啊，即係其實佢係教，即係差唔多係所有咧係用技擊嘅超級英雄嘅師傅 ，Wildcat 做嗰個角色嘅就係、是，佢喺綠箭俠嘅。 就係、 是、 做呢個角色， 所以我係認得佢樣，個女主角我就認得。 查唔查到啊？唔好靠認啊！ 嚇，嗰、那個真係 冇啲錢望咁樣嘅。 啊， 分分有冇開到咧？開唔開到機度而家？ 女主角佢就做過 Star Trek 嘅 係。哦，係啊， 哦，做 電 影 版啊，電影版啊，即係 Beyond 啊，啱啱嗰套啊。 做哦，做邊個角色咧？ 我唔知道，可能係啲外星人都認唔到個樣，因 為就哦，咁啊係，可能裏邊都唔係乜嘢。 亦都出現過喺《Legend of Tomorrow》嘅，係。 哦。 其中 一 集。 哦。 佢都係做過下啲科幻。 Arrow 都有出現。 係啦。OK， 明白。咁佢揾呢個女裝就好得意嘅，佢個樣底咧就本來都 OK 嘅，但咧佢就唔知點解就戴住少少硬朗喎，即係都揾得幾好嘅，即係佢又唔係嬌滴滴嘅，即係其實你睇佢啲眼啊，佢又似啲靚女嗰啲眼嘅喎。咁但係你睇佢，但係 佢型係靚嘅，佢型係靚嘅。 但係佢又唔知點解有啲鞋抽嘅個下巴。咁你睇落咧，佢有啲即係由中又帶硬嘅。 我 OK 嘅， 同埋咧你都 覺 得，同埋咧你都見到佢咧。是有少少額頭是有少少拉嘅，即係佢本身係啊個疤痕嘅，即係佢唔係特技嚟嘅，我相信呢啲啊。 應該唔會啦。 咁係啦係啦，你似唔似啊？真係好真啊，因為係。咁即係咁，佢疤痕唔係好結好角嘅 ，close up 先見少少嘅啫。咁你睇落又覺得啊，你話佢其實係一個女警又，我又信喎、啊。 因為比較硬啲，佢 係 真 的。硬啲係啊，即係佢可以有個兩樣嘢都做到，係啊。佢又唔系嗰啲即系林志治嘅女嚟嘅，咁但系佢又唔系嗰啲差婆好恶嘅，即系佢中间可以平衡到呢样嘢，咁我觉得佢揾得几好嘅。 同埋第一集咧，啊唔知点解而家电视剧咧系想揾啲真系电影导演去拍，因为第一集拍嗰个人嗰、那个导演咧就系《穿 Prada 的恶魔》嗰个导演嘅，其实。 哦，系嘛？哦， 系啊， 哦， 肯定我哋讲 嘅咁样 嘅，肯定我哋讲嘅《神探马龙》第一集都系名导演拍嘅，第一集系。 哦，哇！嗰、那個仲勁啊，大佬。 嗰、那個勁 啊， 係啊，嗰、那個真係。 嗰、那個勁啊！最少一個幾場飛車，你已經睇到係 同埋 呢度係拍佢 啦。嗰啲人嘅關係，你都知係邊個拍嘅，其實可以。 仲會見到個亞裔男警，你都知係邊個啦，係咪先？改講嗰陣時。 都係窮嘅時叔啊！一陣講啊，講 下 佢都 講下。呢一套都係一個大導演拍咁啊，拍第一集咁。可能佢想求威求勢咁啊，好睇啲啊！其實呢種 哦，咁佢都拍唔錯，都的確 OK。哦， 咩 都係 OK 嘅。 依家好流行咁樣做，因為紙牌屋佢第一季第一集都揾阿大衛芬查拍啦。 啊，直頭監製嚟㗎嘛，大衛芬查係。 係啊， 因為你第一集都吸引唔到人咧，你點樣做佢？ 同埋我哋頭先講嗰套 The Gift 啊，即係 X Man 嗰套第一集都係白賴人生㗎，其實係。 哇哦！ 即係 揾翻 X 名個導演啦，即係意思係 X 名第一集， 可以第一季第一集邊係得邊係得贏啫？你話第二季第一集就應該唔係啦，係咪？係即係當然佢冇第一季第一集咁好啦，一定啊，因為勁真係勁嘅，係咯。好睇過平時啲 X 名戲，好睇過平時 X 名啲戲添嘛，仲要拍得係。 係。 咁你呢下真係冇得比啊！咁呢套都係 OK 嘅，第一集係幾？係 啦。 幾特別？當然我擺咗佢開頭嗰段咧，擺咗上群組啊，大家去睇啊。即係其實佢點樣相機啊，點樣攋嘢啊，跟住點樣嗰啲，佢成做咗噶啦。嗰段已經唔係畫頭啊，成段做咗出嚟噶。 哦哦。 咁大家未睇過我擺群組，睇 一段 出嚟啫嘛，係咯。大家睇下先，如果覺得過癮，你咪成集睇下咯，係咯。我就覺得呢套劇係幾得意嘅，即係以今季新劇嚟講。 同埋以一個即係都幾老土嘅橋，即係。得咗五年再翻翻嚟，其實呢條橋係老土嘅，但佢都幾過癮嘅演繹，真係。 佢發揮咗啲新嘢咯。 係啊係啊， 冇錯。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同埋啊，你得閒同你講下正經呢樣嘢，本來都老土，佢算拍得唔老土嘅。 係啊， 正確。 係啊，你睇嗰陣冇覺得老土，你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喎咁樣。 好玄妙咁樣，你又會覺得 係啦，冇錯啦，好玄妙哦，原來所有嘢。因為最尾真係做到俾你睇，原來所有嘢係有關係嘅喎。嗰樣嘢佢最尾叮嗰下，你係即係你係通咗嘅，的確睇嗰陣覺得係。係 啊， 係啊，咁所以 O K 㗎，大家真係打到電視嚟嘅啫，睇下啦。即係其實都係，我都覺得唉、哎，都好睇過而家嗰戲㗎啦。 哦，好過 係啊。 哇！而家好多戲院啲戲真係睇完真係唔知做咩啊，大佬。 啊！掘凳嘅又有啊。 咁佢就有13集嘅呢一季係。 哦，都有十二三集嘅 ，OK。 三集系啦， 系咁咪 keep 到 每星期都有 嘅，系做到平安夜就做完啦，啱啱、 哦。咦，仲唔系福音剧？ 系啊，啱啱12月24就系最后一集噶， 系。 有冇咁巧啊？ 有冇咁巧啊？ 最後一集就係做聖誕係咪？跟住 有冇？係咪真係咁安排得咁靚咧？佢 呢一集就成有個呼召嘅係咪？係嘛？ 咁啊唔知啦，咁嘅安排都幾有趣啊，佢係。 嗯，係啊，即係 BVS 喺復活節上噶嘛。 係啊。 係。 講過啦，佢呢個 timing 可能係有意思嘅。 係 ，Captain Marvel 都喺呢個婦女節上啲。婦 女節上啦。 係啦，嗱，係咪有意思啊？係咯。係。係咯。 有㗎，你講住天殺都係七月四號上啦，第一集。 哦，咁天殺真係佢係講嗰日 係啊係啊，嗰日啊嘛。 嗰個唔係就奇怪啦，係咪先？ 咁 啊，你香港叫天煞啫，佢係 Independence Day 啊嘛，真係嗰人噶嘛， 係啊，係 咯，係咯，好啊，咁睇下呢套睇下到底係福音劇啊，定係科幻劇啊，定係木劇啦，定係豬肉劇啦，咁啊睇下睇下咩嚟啦，咁大家睇下，我覺得都得意嘅，係啦，即係處理得算喺呢係咧，頭先以上講嘅老土題材，佢完全唔老土噶喎， 係。 你會投入到去睇佢嗰家人，即係面對緊嗰啲，即係嗰啲問題啊。係。係啊，其實真係好老土啊，嗰啲真係，但係哇，佢打出嚟又唔係喎，你又覺得係又真係幾慘喎，如果真係係咯，係咯，係咯，你投入去覺得哇，真係有幾大鑊噶喎，咁樣，即係佢做到出嚟咯。 係。 所以 touch 嘅有嗰個感情做到嘅，嚇嗰家人。 所以我都覺得好好係。 嗯，係啊，咁同埋你會睇到咧，人哋咧，就算做完衰嘢咧，原來係會關顧翻原本嗰人感受嘅。呢一個事件，我當如果你發生喺香港或者中國人嘅地方咧，你翻到嚟發覺戴曬綠帽咧，啲人話：，即係你都走咗咁耐咯，我唔揾個過做咩？即係佢係唔會去想去隱瞞嘅，佢可能會直接俾你知咁嚇。 而家冇犯我， 唔係即係可能佢個嗰個，如果你呢個係一個香港版咧，我覺得佢嗰個未婚夫應該帶埋佢個 best friend 兩公婆咁走嚟接佢啊！ 就係喺度放閃啊！ 佢有冇放閃我唔知啊，但係佢哋會正常咁出現咯，我覺得會。 係 係啊，即係佢唔會太過即係去好似佢哋咁咧，要顧住佢哋感受啊。嗯，又或者好似佢老婆咁，即係其實已經有另一條路啊。 係 係 係啊，係咪即係好似你睇嗰、那個咩陌生人咁咯？ 哦，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个我老公咁啊，呢个我而家老公，呢个我以前老公咁啊，就介绍你识添嘛，系，即系佢个未婚夫咪啊，我同咗阿边个结婚啊，咁你唔介意嗬？跟住佢两个擘大个口咁，呆咗半日咁，即你觉得会唔会系咁咧？如果你切身处地将呢个故事摆翻喺一个香港啊，发生香港赤立角机场，系咪应该系咁咧？ 冇 TVB 一定会，其他我唔敢讲。 唔系啊，你觉得咁样反而系正常嘅咩？即系如果你套翻落一个中国人嘅情况， 嗯， 如果你系用翻你呢个原本鬼佬呢个剧本，你就会觉得佢哋唔似系中国人啦。即系佢咁关心人哋感受嘅，你觉得中国人关心佢感受嚟得嚟？唔系，佢会好大条道理就系，喂，你走咁多年咯，你都唔可以怪我咧，系嘛？即系我咁样唔算叫俾绿红佢哋带啫，系嘛？ 系啊， 唔系啊，你咪睇咯，你睇嗰阵阿旺嗰度咪嗰个俾我荒岛十年啊嘛，你咪睇下咪咯，咁啊万绮雯有冇整顶绿帽去戴下，佢仲稳足佢十年啊嘛， 系 吓、啊，你咪觉得交啊，系咪？ 系嘅， 但系咪应该阿旺翻嚟，见到万绮雯已经同咗第二个咁正常啫，佢亦都真系好正常喎、啊， 系 唔可以怪佢噶喎。咁只不过佢哋有冇话顾佢感受呢下嘢啫？我从来唔觉得佢哋咁做有怪，佢都系佢唔敢做就怪啦。好似佢万绮雯揾咗佢十年就真系好怪啦。你唔可以喺呢样嘢你摆咗喺中国人嗰度发生咯？我仲觉得系 系啊，俾任何人 咯。因为呢一个系唔系呢个嘢喺西剧发生咧？你觉得系会，但系硬系你喺中国人度发生，你觉得系唔啱中国人嘅设定嘅，即系嗰个社会文化嗰个设定。系，咁变咗呢度咧，亦都唔会同你讲圣经啊，一定系有啲佛偈啊，吓，系咪一定要转咗佢啊？ 系， 即系你永远唔可以咧，点解佢阿妈会同佢讲圣经嘅？即系你解嗰粒先唔啱嗰个，又系嗰个文化设定啊？ 嗯， 系嘛？系咯，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呢个就额外讲一讲嘅，系啊，即系如果呢个故事其实系一个几西方嘅。 價值嘅故事咯，我要講嘅，係即係你一定要套用翻西方嘅價值去睇一套西劇嘅。如果用中國人嘅價值去睇咧，你就好難避免好似嗰班人回覆就係話講咁多耶穌做咩啫，講咁多聖經做咩啫，好討厭咁樣。咁呢啲係西劇嚟嘅，唔通佢同你講佛偈啊？ 係 係嘛？即係睇《無間道風雲》，佢哋竟然會話點解佢哋唔係食殺飯盒喎？問阿 Jack 咧。咁點解佢哋要食飯咧？嗰個 New York 嚟嘅， 係 即係佢哋都應該 Jack 攞起盒叉燒飯、燒腩飯食，你覺得？ 係啊，不如阿邊個阿 Jack 嚟高信講一句：唔賭唔知時運，賭唔滾唔知身體好啊，好唔好？ 咦？喺呢度出嚟嘅咩？呢句嘢？ 咁之後一對唔住，對唔住，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先啱。對唔住，講錯咗。 唔係佢講，佢用英文講咯。 係啦， 係啦， 係啊， 混账佬啊 ，success 啊， 系， 跟住系万骨枯系咩？ 啊 ，10,000 啊 ，stepping on 10,000 boom 咁样系嘛？ 好系嘛？ 人山人海系嘛？自负万身自首先系嘛？呢啲啊， 系 不如直情讲中文啦，笨。即呢部分得咩？今日阿 Sir 請食飯嘅，不如講呢啲啦。哇！合照諗飯好正咁啊，不如咁啦，好嗎？不如揾埋曾志偉做啦。即其實你一定要用翻一個西方嗰個思維去理解西劇嘅。係 啊。 你知道佢哋嗰個宗教咧，本身嗰個背景咧，係即一個耶教嚟嘅。即我唔理你天主教、基督教，即都係耶教啦。 是啊， 有啲人甚至乎唔知点解觉得耶教呢个字系一种侮辱嚟，我唔知点解喎。其实唔系嘅 ，OK， 系一个耶教文明嚟噶嘛，其实西方系。咁你要去用呢个角度去理解西剧，呢个系基础嚟嘅。你冇呢个基础咧，你有时点解佢哋睇唔明嗰啲西剧就系咁解。即系有时佢就算唔系直接同你讲圣经，但系佢最后系会背后嘅，好多时有啲。咁嘅價值觀啊，你唔明咧，你就唔明點解佢哋會咁做。OK， 咁啊，大家嚇學下啦嚇。嗯， 好。 有冇補充？ 冇啦冇啦。 好，咁大家睇下呢一套《命運航機》。